愤知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他曾皱眉而且转身离去，因为那个盲人来到他的面前。你怎能知道呢？他或许能受熏陶，或听忠告而蒙异教。至于自满者，你都奉迎他，他不受熏陶与你何干。至于殷切的来请教你，而且心怀敬畏者，你却怠慢他。绝不然，这却是一种教训。谁欲寄送他，就叫谁寄送他吧。他在珍贵的夜册里。那些夜册是被称扬的，是被劲敌的，是在许多书记的手里的。那些书记是尊贵的，是善良的。该死的人，他是何等的忘恩！真主曾用什么创造他呢？是用精液。他曾创造他，并预定他发育的程序，然后他使他的道路平移，然后他使他死并安葬他，然后当他抑郁的时候，他使他复活。绝不然，他没有奉行他所命令他的事物。教人观察自己的食物吧，我将雨水大量的倾注下来，然后我使地面奇异的裂开。我在大地上生产白骨与葡萄和苜蓿，与宰冬和海藻，与茂密的圆圃、水草和牧草，以供你们和你们的牲畜享受。当震耳欲聋的轰声来临的时候，在那日，个人将逃避自己的弟兄、自己的父母、自己的妻子、儿女。在那日，个人将自顾不暇。在那日，许多面目是光滑的，是喜笑的，是愉快的。在那日，许多面目上将有灰尘，离黑将蒙蔽他。这等人是不信道的，是荒淫的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